第二集。若干年后，一个偶然机会让真凶浮出水面，已是大律师的傅云宪分文不取，顶着各方压力硬是替许文君翻了案，随后真凶伏法，媒体争相报道，使人不胜唏嘘。只是这些对某些人而言为时已晚，最该保住的那条命终究没能保住。许苏一直记得，在许文君被枪毙的那天，傅云宪慢慢走到许苏的身前，英俊的面容十分疲惫，他单膝跪地，抬手搂住了他的肩膀。那时的许苏年纪尚小，身量不足，在傅云宪面前矮得好似只有半截儿。傅云宪把脸埋进许苏的肩头，滚烫的眼泪流进了他的衣领。许苏清清楚楚地听见这个男人说对不起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哭了。那时的许苏对生离死别的概念还很模糊，许文君在他眼里只是一具蒙了花哨皮囊的枯骨，多年未尽为人父的义务，死了也就死了，甚至更残酷地说，像许文君这样的社会渣子被枪毙，于人于己或许都是件好事情。他对父亲的离去没有感到过多的伤感，但这却是他头一回看见一个成年男人的眼泪，那眼泪一直烫了他很多年。出发前，许苏给陈思佳的助理戴瑞打了个电话。这个戴瑞许苏见过几回，长相很神奇，侧面看像吴彦祖，正面看却磕碜无比，据说还是个混血，只不过混雌。戴瑞让他直接去机场接人。许苏知道陈思佳在 S 市还没来得及置业，便好心地多问了一句， 酒店定在哪儿了？ 戴瑞那头说话挺不客气，指责许苏办事不利还多嘴。 我们佳佳还用住酒店吗？我们佳佳今晚就住傅律师家里。 还我们佳佳呢，恶不恶心啊？ 许苏敢怒不敢言，在心里嘀咕几句就把电话挂了。他拿起车钥匙准备出门，又临时折回来，吩咐自己的助理艾达， 你给陈思佳订个酒店，47万豪都可以，离老板家近点。 艾达麻溜地拿起座机听筒准备订酒店，同时朝许苏投去一眼，这一眼意蕴非凡，饱含着对败者的不屑，对弱者的怜悯，对失意者的同病相怜，对不幸者的幸灾乐祸。许苏从艾达这一眼里读出了许多重含义，却只当一重也没看见，大大方方地出了门。许苏准时到了机场，正准备接人，也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一群小姑娘一拥而上，穿着花枝招展，将陈思佳团团围住。陈思佳维持着一位大牌明星出街时应有的模样，压低帽檐，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忧郁的眼睛，对粉丝倒是挺随和的，签名合照拥抱基本有求必应。四月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，许苏穿的单薄，叼着烟在机场外头等，冻得瑟瑟发抖。他远远地看着被围在人群中心的陈思佳，心里说， 就跟古时候被妃子上龙床的太监似的，要不是薪水还不错，早就撂挑子不干了。 大约磨蹭了半个钟头，小粉丝们才算尽了兴，包围圈渐渐松散，出现了一个豁口，陈思佳总算突出重围，快步上了许苏的车，朝追出来的粉丝们挥了挥手。许苏近距离地看了陈思佳一眼，只看眉眼轮廓，也知道这姑娘确实长得不错。他讨好地问道：“ 行程这么赶，累吗？” 陈思佳应付地点点头：“ 嗯。” 两人又简单地聊了几句苏梅岛的石斑鱼和拉斯维加斯的太阳马戏团，基本是许苏在说，陈思佳偶尔应了一句，态度还算谦和，没被脑残粉惯出目中无人的毛病，比他的经纪人客气。傅云宪住的地方是 S 市最贵的一片别墅区，名字也很气派，叫温榆金亭。数百亩的天然水系蜿蜒其中，绿树成荫，彩桥点缀，可谓景色宜人。这房子还是他陪着傅云宪一起选的，买的时候是二手，但原房主一天都没住过，因为急着用钱才底价抛了出来。傅云宪原先没打算买，他这人天生喜新厌旧，不喜欢别人沾过的东西， 倒是许苏看中了这间临水别墅配置的私家码头，非劝着傅云先买下不可。近两年房价飞涨，也使得这间别墅现在的市价比买入时翻了近十倍。为此许苏没少在傅云先面前嘚瑟，问他， 我出眼光你出钱，这算不算共同投资啊？ 傅云先每次都笑着说，那就算你一半。许苏对着宅子的回忆刚刚走过三巡，目的地便到了。他一时没打算走，把车停在离富宅大门不远处，闷在密闭的空间里抽了支烟。车子刚才驶过一片石子路时，又啪啪哒哒地响了一阵。许苏琢磨着该去哪儿弄笔钱，把这辆车给换了。没一会儿，艾达打电话来，说酒店房间已经订好了，也按他的吩咐发给了陈思家的经纪人。艾达有点委屈，说对方怪他多管闲事，陈思家已经准备搬去跟老板同居了。许苏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可能，他跟了傅云宪这么些年，十分了解他的脾气和喜好。傅云宪极少往这个家里带人，更不可能容人留宿。艾达哦了一声，拖出长而奇怪的尾音，以表示对他的话的不信任。 要不要打个赌？ 许苏直勾勾地盯着傅云宪家的窗口，莫名的烦躁涌上心头。 你赢了，就找你20%的薪水。你输了， 艾达赶紧回一句， 我一个月才多少钱，输了也不能减薪。 不减你薪水， 许苏想了想， 就罚你穿一个月包臀超短裙吧。 呸，不要脸。 仿佛新家的薪水已经到手，艾达心满意足地骂了一句，挂电话前说道， 赶紧讨好老板娘吧，老板以后要是不罩着你，你就完蛋了。 不止艾达，整个军汉所的人都瞧不上他，都当他是傅云宪一时兴起施舍般养着的小宠物。许苏懒得解释，那句流行的话是怎么说的，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，别人爱说什么那是别人的事儿，别人嚼舌根子又不会掉块肉，他还乐得狐假虎威呢，多好。何况到底算不算施舍，许苏自己也说不上来。许文君死后，许苏是吃过一些苦的，这些苦倒不全是贫穷带来的。许文君死前早就把这个家折腾得空空如也，在那些令人难堪的日子里，许家连锅都揭不开，许苏只能去隔壁卖煎饼的白家帮忙揉面，仗着自己性格柔顺又好看蹭了许久的饭。然而这苦更多是精神上的。许文君在世时，苏安娜还是一个尽力规劝丈夫浪子回头的坚强的妻子。许文君被枪毙以后，苏安娜就成了一个把毕生希望都倾注在儿子身上的恐怖母亲。